《汉书》卷三《高后记》第三。高皇后吕氏生惠帝，左高祖定天下。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。惠帝即位，尊吕后为太后。太后立弟子鲁元公主女为皇后，无子，取后宫美人子名之，以为太子。惠帝崩，太子立为皇帝。年幼，太后临朝称制，大赦天下，乃立兄子吕胎、产、禄、胎子通四人为王，封诸吕六人为列侯，与在外戚传。元年春正月，诏曰：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，妖言令以未决而崩，今除之。二月，赐民爵户一级，出至孝悌立田二千担者一人。下五月丙申，赵王公从台灾，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，不宜为衡山王，弘为襄城侯，昭为止侯，武为湖关侯。秋，桃李花。二年春，诏曰：高皇帝匡斥天下，诸有功者接受分地为列侯，万民大安，莫不受修德。朕思念至于久远而功名不著，吾以尊大义益后世，今欲赐赐列侯功以定朝位，藏于高庙，世事勿绝。四子各袭其功位，其余列侯亦定奏之。丞相陈平言：仅与绛侯陈伯、曲周侯陈商、颍阴侯陈婴、安国侯陈灵等议。列侯幸得赐参前奉议，陛下嘉惠，以功赐定朝位，臣请藏高庙。奏可。春正月乙卯，地震，羌道、武都道山崩。夏六月丙戌会，日有食之。秋七月，衡山王不宜薨，行八铢钱。三年夏，江水汉水溢，流民四千余家。秋，兴昼县。四年夏，少帝自知非皇后子，出怨言。皇太后忧之永相，诏曰：凡有天下至万民者，盖之如天，容之如地，尚有欢心以使百姓，百姓欣然以示其上，欢心交通而天下治。今皇帝极久不已，乃失祸昏乱，不能祭祀奉宗庙守祭祀，不可主天下，其意待之。群臣皆曰：皇太后为天下祭，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，顿首奉诏。五月丙辰，立衡山王弘为皇帝。五年春，南越王玉陀自称南武帝。秋八月，淮阳王强薨。九月，发河东上党祭屯北地。六年春，兴昼县。夏四月，赦天下，置长陵令二千担。六月， 乘长陵，匈奴寇狄道，攻阿阳，行五分钱。七年冬十二月，匈奴寇狄道，掠二千余人。春正月丁丑，赵王友忧死于狄。己丑会，日有食之，祭。以梁王吕产为相国，赵王禄为上将军，立营陵侯刘泽为琅琊王。夏五月辛未，诏曰：昭陵夫人，太上皇妃也，武哀侯宣夫人，高皇帝兄妹也，好事不称，其意尊号。丞相陈平等请尊昭陵夫人曰昭陵后，武哀侯曰武哀王，宣夫人曰昭哀后。六月，赵王辉自杀。秋九月，燕王建薨。南越亲到长沙，遣龙绿侯造将兵击之。八年春，封中叶者张世清为列侯。主中官患者令成，解赐爵关内侯十邑。下江水汉水邑，留万余家。九七月辛巳，皇太后崩于未央宫，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，将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赐，大赦天下。上将军陆相国产专兵秉政，自知北高皇帝曰：恐为大臣诸侯王所诛，阴谋作乱。时其道惠王子朱虚侯张在京师，以陆女为妇，知其谋，乃使人告兄齐王，令发兵西。张玉与太尉伯丞相平为内应，以诛诸吕。齐王遂发兵，又诈琅琊王泽发齐国兵，并将而西。产陆等遣大将军灌婴将兵击之，婴至荥阳，使人欲齐王与联合，待吕氏变而共诛之。太尉伯与丞相平谋，以屈州侯立商子季与陆善，使人结商，令季代税陆曰：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，刘氏所立九王，吕氏所立三王，皆大臣之意，是以布告诸侯王，诸侯王以为宜。今太后崩，帝少，足下不及知国守藩，乃为上将将兵留此，为大臣诸侯所宜，何不速归将军印，以兵主太尉，请梁王亦归相国印，与大臣盟而知国，其兵必罢，大臣得安，足下高枕而望千里，此万世之利也。陆然其计，使人抱产及诸吕老人，或以为不便，既犹豫未有所决。陆信计，与俱出游，过其姑吕须。须怒曰：汝为将而弃君，吕氏今无处矣。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，曰：吾为他人守也。八月庚申，平阳侯竹行御史大夫事，见相国产继事， 郎中令贾寿使从其来，因属产曰：“王不早之国，今虽欲行，尚可得也。”俱以灌婴与齐楚合纵状告产。平阳侯竹闻其语，持告丞相平、太尉伯，伯欲入北军，不得入。襄平侯己通上符节，乃令持节缴纳伯北军。伯复令立即点客刘阶税禄，曰：“帝使太尉守北军，欲令足下之国，即归将军印辞去，不然祸且起。”禄遂解印逐典客，而以兵守太尉伯。伯入军门，行令军中曰：“为吕氏右袒，为刘氏左袒。”军皆左袒。伯遂将北军，然尚有南军。丞相平召朱虚侯张左伯，伯令张兼军门，令平阳侯告魏魏无纳相国产殿门。产不知路已去北军，入未央宫欲为乱，殿门伏纳徘徊往来。平阳侯持欲太尉伯，伯尚恐不胜，未敢送言诛之，乃谓朱虚侯张曰：“即入宫魏帝。”张从伯请足千人入未央宫夜门，见产亭中，日不时，遂击产。产走，天大风，从官乱，莫敢斗者。主产杀之郎中府立设侧中。张以杀产，帝令业者持节烙张。张欲夺节，业者不肯。张乃从与在，因节信持斩长乐卫尉吕更始，还入北军，复报太尉伯。伯起拜贺张曰：“所患独产，今已诛，天下定矣。”心有斩吕禄，吃杀吕须，分部西捕诸吕男女，无少长皆斩之。大臣相与阴谋，以为少帝及三帝为王者，皆非孝惠子，复共诛之，尊立文帝，与在周伯高武王传。赞曰：“孝惠高后之时，海内得离战国之苦，君臣俱欲无为，故惠帝拱己。高后女主至政，不出房榻，而天下厌然，刑罚罕用，民物价色，衣食资质。